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61集，磁州。 你说的对，谭台龙死在沈巍手中太可惜了。他是中伯的好儿郎。 先生死里逃生，凭借先生的才学，去了去都也能遇见伯乐，可是先生偏偏留在了磁州。我不明白。 孔鲤想站起身，可他又不能擅自离席，他只能抬起头看着沈泽川。 同志不明白，同志怎么会明白呢？兵险之灾从天而降，把中伯变得满目疮痍。这里既没有名利，也没有富贵，他兴许在同志眼里就犹如空中破絮，可是对我等而言，中伯仍有重振之机。 沈泽川一审， 端州失去了守备营，有一群流匪称王称霸，田地荒废，出城半里就杳无人迹。先生说的重振之机，到底是中伯六州的重振之机，还是磁州一城的重振之机？磁州一面意图与去都继续苟且，一面又对离北有求必应，做着这个墙头草，我确实不明白。 孔鲤豁然起身， 你哪知磁州的不易？中伯兵败后，去都忙于内斗，我们屡次上奏求人，却迟迟没有回应。磁州的田地开垦，是大人躬亲打理，耗时三年才有了这个丰收。不错，磁州确实在去都与离北之间左右为难，可是离北有难，磁州都是全力相助。同志，说磁州是墙头草，未免诛心了吧？ 先生说的是。 沈泽川忽然一改神色，正色道： 我知道磁州有难处，故而特意来此与两位详谈。我们开门见山，大人不肯放禁军通过，是忌惮去都日后的责难，但是如今的局势已经崩塌，抱守残缺绝非上策。韩城设计谋害天子，策安与我离开去都，不是为了逃命，而是为了能够重拾残局。太后把持朝政，世家再度封锁去都大门，太学还能兴盛几时？中伯兵败后，大人与程峰先生屡次上奏，不正是因为花思仙敷衍了事，才造就中伯复兴无望吗？我早在去都时就对中伯流匪有所耳闻，悍匪不除，中伯不稳，先生又怎么继续重振中伯？唉，筚路蓝缕一气山林，我对二位的重振决心很是佩服，只是前路艰辛，何不索性改弦易辙，把中伯的事情交给中伯自己解决。 周贵持着酒拉住孔鲤： 既然同知这般坦率，那么我也不再绕弯子。我不肯放侯爷通过，确实是因为担心去都日后追究罪责，加重磁州的税收。磁州如果不顾去都的调令自作主张，只怕日后也会孤掌难鸣。我没有兵马在手，也没有巨骨支援，更没有离北这样的底气。同知这样劝我，我却没办法拿磁州百姓的性命做赌注。 恰恰相反。 小姐示意孔领坐。 兰州这样说不是在劝大人单打独斗。磁州挨着东北两马道，眼下没能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守备军，只要大人肯容我的兵马来去无阻，那么磁州守备军成型以前，巡防大任我这20000禁军可以代劳。 周贵沉思不语。孔领说： 侯爷自然是千金一诺，可我也要问问侯爷，离北如今反了，东北两马道自然作废了，往后离北铁骑的军粮从哪里出？磁州吗？ 东北两马道是离北铁骑建立以后专程开辟的押运要道， 如此作废岂不是太可惜了？ 沈泽川把玩着酒杯，目光从容。 离北铁骑加上禁军，总计14万兵马，以后的军粮还是要走东北两马道。 孔林与周贵对视一眼，他诧异地说： 侯爷如今可是顶着弑君的罪名，绝息13城，岂敢再给离北铁骑筹备军粮？ 沈泽川微微一笑： 绝息是绝息，去都是去都。程峰先生，我既然敢这么说，自然有办法。如何？只要今夜周大人同意让禁军过境，磁州日后就绝不是孤军奋战。 周贵心下有豫，问着声音说： 我信得过侯爷的人品，可是我信不过这转瞬变化的局势。两位口口声声说禁军过境以后才会剿匪，但若是两位过境之后背弃了承诺，那磁州就要落入真正的绝地了。 沈泽川放下酒杯，平和地说： 不急，我会孤身留在磁州，直到禁军平息悍匪。如果大人仍存忌惮，我们现下俘虏的韩进也可以交给大人。如此一来，即便我们日后反悔，大人也可以用韩进的性命为借口，平息去都的怒火。 李建恒已死，去都迟迟没有新军的消息，地方已经出现了蠢蠢欲动的趋势，只是畏惧启动戚家不敢跟着李北竖旗自立。但是磁州不同，他跟李北铁骑挨得这么近，如果真的能得到兵马援助，就不必再委屈于世家的调令之下了。萧迟也不紧不慢地接道： 我今日入城，消息已经飞传去都，不论大人放不放我过境，今夜以后太后都会对磁州怀有忌惮。 周贵骤然变色： 侯爷通知你们。 再者， 沈泽川紧随其后温声说： 两位想要建立完整的磁州守备军，当务之急就是招兵买马。磁州凭靠田地吃饭，内外都没有连通绝西及港口的生意，仅仅用税银只怕要等到数年以后了。我恰好有一些积蓄，愿尽绵薄之力。周大人，禁军能走了吗？ 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，周贵呢还有回绝的余地，他们两人竟挑弱点下手，软硬皆施，说的都是磁州如今最迫切的事情，私宴只能到此为止。周贵亲自把两人送回院中，再与孔领提着灯笼漫步回来，他愁眉不展： 你看着如何？ 孔领踱步： 难缠，两个人都难缠，但他们所言不假。如今太后主政，海阁老暴病，内阁纷争才起，江青山调任中博布政使一事不再那么肯定，来日若是随便指派个世家官员过来，磁州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 我也是这般想的。 周贵现在积水般的月光里沉思少顷： 答应得太快，担心他们两人觉得磁州太好拿捏；答应得太慢，又担心他们两人耐心告罄，让磁州失去了可以重振的机会。这个度实在难把握。 欲擒故纵，未必能套住萧迟也。 孔领回首看着周贵： 这件事要尽早下定决心，拖得太久反而对我们不利。 孔领说得不错，他们现在还能和萧迟也与沈泽川详谈，那是因为眼下是萧迟也着急过境，顾及着磁州对东北两马道的影响，不能硬闯，也不能翻脸。磁州是占据上风的那一方，可犹豫的时间越久，反而对磁州越不利。因为雷长明率领的刘匪是磁州的心腹大患，他如果入境抢劫，周贵就得向禁军求救，那么到时候 萧迟也就会成为占据上风的那一方，与磁州高低颠倒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